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，这里不是上海，日本人的触角已经遍布奉天城各个角落，岳家的招牌也无人认识。我不管你跟老袁是否认识，也不管你跟来奉天干什么，但你最好别惹祸，否则我非但帮不了你，可能还得亲手把你交出去。 老袁，你突然这么郑重，可把我吓着了。我寻思我来奉天不是你邀我来的吗？我起初还不愿意来呢，怎么就成我跟来了？多谢你的告诫，从今天起直到离开奉天，我就待在官家，哪儿都不去，八抬大轿也不走，这总行了吧？ 你能做到那是最好。 是营佐和你说了什么，把我们岳长官都给吓成这样了？ 营佐只是受人之托而来，但他既然提到程先生，以他们的能耐未必不能查到我跟何有安的往来。如果你想保住那个遗孤，最好从现在起谨言慎行，不要让他们有任何盯上你的机会，否则顺藤摸瓜，后果难料。你还记得沈十七的死吗？ 不是何有安的同谋陈友华下手的吗？ 陈友华动手之后逃走，但很快就被灭口，凶手是程先生的人。你觉得既然程先生能那么快找到陈友华，会不知道陈永华想对沈十七动手吗？ 但沈十七对程先生不是忠心耿耿吗？ 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知道太多秘密的人再忠心也该死。有些人往往自诩聪明，忘乎所以，却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 你以前说话不是这么兜圈子的，好像是在提醒或警告我什么。看来营佐和你谈得很深入，这座佛塔你是准备送给营佐了吗？ 他没要，倒是主动提出愿意找人帮我运回上海。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。 他不仅无所求，还要将程先生在上海的所有生意都交给岳家接管。 你是一个教书的教授，不是生意人。是你大哥或二哥？ 我二哥。 早就听说岳家老大是欧美派，老二是亲日派，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。但如此一来，岳家算是彻底倒向一边，可与两面讨好互不得罪的立场不符了。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所以你最好谨言慎行，否则连我都保不住你。 老岳，老岳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危言动下，疾言厉色，其实是关心我怕我出事儿。你直说不就好了，何必婆婆妈妈兜圈子，啰嗦一大堆。 岳定堂站起身，走到圆桌旁边，他双手撑在桌面，上半身前倾，直视同窗间下属，压迫感十足。 林叔，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假如你不听劝告，在这里得罪日本人，惹下祸患，我也只能拿枪指向你，大义灭亲。到时候你去了九泉之下，别怪我不顾同学旧谊，心狠手辣。 是，长官，谨遵您的吩咐。 在他的注视下，林叔收起吊儿郎当的表情，笑容渐渐没了。他站直，理理衣服，冲岳定堂敬了个礼。二老爷这次没有食言，傍晚时分，他遣人来告知林月二人，新的客房准备好了，连同晚饭也都做好了，一并送到那边去。晚饭出乎意料的丰盛，有素菜，有荤菜，厨艺还都不错，不知出自哪个酒楼的大师傅之手。看来二老爷为了拉拢岳定堂，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。林叔刚放下筷子就呵欠连天，跟岳定堂道了晚安，起身去睡觉了。新客房其实是个偏院，两间房正好一人一间，两个大男人也用不着抢被子，睡得不痛快了。 林叔， 岳定堂叫住他，后者正好走到门槛前面，回身扭头，神情迷惑，看模样并没有因为岳定堂一番狠话而记仇。 要是没事儿，我就先回房了。明儿你上山祭拜老爷子，应该不需要我陪同吧？ 嗯。 啊，那我这两日就在官家混吃混喝了。等你要回去的那一日，别忘了带上我就行。 佛塔的箱子就放在我房间里，钥匙我会放在外面的花瓶里。 不必和我说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 林叔头也不回，摇摇手进屋了。今晚的鱼汤很新鲜，也不知二老爷叫来的厨子去哪里弄来的鲜鱼，刮去鳞片，掏空内脏，熬了好几个小时，把汤都熬出浓浓的精华，再放几根野菜在烧开的鱼汤里烫一下，立时就是至上的美味。由此可见，不是官家拿不出来，只在于他们肯不肯用心，舍不舍得花钱罢了。岳定堂端着汤碗的手一顿，好像哪里不对。他注视桌上的菜，今晚林叔吃得格外少，就连鱼汤都没碰过。鱼汤？往常这样的美味，林叔肯定不会放过。岳定堂心中狐疑，起身走向林叔的房间。林叔的房门只是虚掩，一推便开。林叔已经脱了外衣，蒙头睡在床上，只从被子下露出半边头发。岳定堂拍拍林叔：“ 起来喝点鱼汤，太多了，我一个人喝不完。” 嗯。 林叔似乎刚入睡，被强行唤醒之后，被子蠕动一下，整颗脑袋慢慢露出来。 我不喝了，你放着吧，明早再喝。 凉了就腥了，趁热。 岳长官，我想起一个故事。何尤安说过，程先生吃饭之前总要有个人给他试毒，那人没事了他才肯下毒。 我不是程先生，你也不是何尤安。 有道理。 林叔点点头，端起那碗鱼汤微微抿了一口，见温度正好，便一口气喝光。还将碗倒过来示意给岳定堂看。 我喝完了，现在可以睡了吧？ 睡吧。 岳定堂等他躺下，还给他掖好被子，然后才拿着空碗起身往外走。 岳长官， 怎么了？ 你常常说你看不透我，但我觉得你才是不被看透的那一个。至少迄今为止，我依旧没有看清你到底是站在岸上还是已经上船，就算上船又是上了哪一艘船。 不管在岸上或者在哪艘船上，总比被淹死好。 是夜，官家歇得很早，这家人似乎延续了自老太爷下来的习惯，早睡早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奉天城的夜晚也可以是很热闹的，只是这份热闹与官家无关。除了门口两盏大灯笼以外，官家陷入静谧之中，连岳定堂也睡得格外香甜。他几乎是一沾床就睡着了，连外面的残羹都没来得及喊人收拾。明知这股倦意来得浓烈且突然，岳定堂却抵挡不住身体的本能，只想在床上睡个天翻地覆。万籁俱寂之中，似有隐隐动静响起，也许是远方滚滚而来的闷雷，也许是屋外叼了食物急于奔命的大耗子。桌椅被推翻，花瓶被打翻，还有女人的尖叫声。女人？哪儿来的女人？再说耗子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推翻桌椅？岳定堂想要起身去看看，眼皮却像被绑了一块石头，沉甸甸掀不起来。心脏被重重一捏，他的手指跟着动了动。岳定堂拧起眉毛，眼睛却还是粘在一起，紧紧闭着。 醒醒醒醒，定堂啊，出事了。 身体被剧烈摇晃，岳定堂猛地一震，上下眼皮终于分开，入眼是刺目的光线。他拧紧眉头，又重新合眼。摇晃他的人却不让他这么做，动作反倒越发粗鲁了一些。 定堂，你快醒醒啊，别再睡了，定堂。 岳定堂攥住对方的手腕，一用力，那人痛叫起来。 你 哎，你快放手啊，丁堂！哎呀， 别拿手电筒在我脸上晃！ 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睡？快醒醒啊！ 丁堂，你先放手，那是你二表舅， 谁知道他是不是同谋？ 耳边七嘴八舌，纷纷扰扰，说话声此起彼伏，有耳熟的，也有完全陌生的。床头围满了人，岳定堂勉强能分辨出被他攥住手腕的是关二老爷。他揉着太阳穴，靠着墙壁缓缓坐起，在眼睛逐渐适应光线之后，他眯着眼辨别眼前这些人。关家五位老爷来了四个，还有何管事、老李等等。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个说。 哎呀，老二啊，他媳妇儿死了，姓灵的也失踪了， 佛塔不见了。 佛塔在我屋里。 岳定堂忍着头痛，支起身体拨开人群一看，放在他床边柜子上的箱子早已不翼而飞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